鹃花开在山坡上，杜鹃花开在小溪畔，多美丽啊！像村家的小姑娘，像村家的小姑娘。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，和情郎唱支山歌，摘着杜鹃花啊，插在头发上。今年村家小姑娘走下小溪畔，杜鹃花谢了又开扬，激起了战船上的情郎。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鹃花开在山坡上，杜鹃花开在小溪畔，多美丽啊！像村家的小姑娘，像村家的小姑娘。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，和情郎唱支山歌，摘着杜鹃花啊，插在头发上。今年村家小姑娘走下小溪畔，杜鹃花谢了又开扬，激起了战场上的情郎。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，遥想着烽火的天边，哥哥你大声召回来，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，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。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鹃花开在山坡上，杜鹃花开在小溪畔，多美丽啊！像村家的小姑娘，像村家的小姑娘啊！